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2019年我们 my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揽炒之城》，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咁咧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咧就會其實而家已經做緊嘅，應該就有關封閉中國喺侯斯頓嘅使館嘅一個講話嘅。我哋睇下我哋夠唔夠時間去追呢單嘢啊！咁但係我哋首先要講一講咧，就係而家最大嗰個危機咧，其實就唔喺香港，實際上咧就喺台灣嘅海峽。 係啊。 咁啊，阿朱倫，你報一報咧，就係、是。在美國國會咧，佢而家想推動一啲乜嘢嘅保護台灣措施啊？ 係啊，有一個保護台灣措施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追查同埋睇嘅，印埋出嚟㗎啦。咁我呢度已經、就係叫做即係台灣防衛法啊，係講到名叫 Taiwan Defence Act， 佢唔係講 Republic of China Defence Act， 佢係淨係用台灣呢兩隻字啦。嗯，係啦，咁呢一份報告咧有一個好大，佢嘅最大意味就係將台灣納入去一個美國一個 umbrella 底下嘅集體防務系統、集體安全系統，就將台灣嘅防務權，就可以講話將台灣嘅防務權同美國掛上直接嘅 關係。 係有直接的關係掛鈎咁樣，將台灣受到的攻擊就視為是對美國的威脅。咁呢一個集體安全制其實是跟北約係相似，係都係好雷同，同埋同日本都係好雷同噶啦。咁佢呢份法案的草擬咧，就講到明話台灣係佢用台灣呢兩隻字台灣嘅，係啦，就要第一佢 point out 咗依家印太地區裡面發生緊咩事。就指出中國是利用一個 fait accompli 法文，但是這隻字是外交 terms 來的，就是說既定事實，就是指明中國現在是不斷地製造一些既定事實出來去侵害自由世界在印太地區的利益，例如將台灣的地位常行化，即是台灣現在的現況常行化，這樣去造成一個台灣不獨立的既定事實，台灣受中國威脅的既定事實。那這個 fait accompli 是美國和自由世界的 allies 那些盟友是非常之需要值得注意的一個中國策略，因為這個 fait accompli 既定事實策略呢，就是中國在全世界都是是一個全世界的外交政策，就是例如在一些貿易嗰啲關係上面，佢哋就係做咗一啲對於例如美國有貿易逆差嘅既定事實，咁樣咧就去infiltrate， 即係話滲透美國嘅市場。 嗯。 咁呢一個草案嘅依個草案裏面都係寫到明，台灣係 the beacon of democracy in Asia， 即係話台灣係亞洲嘅自由燈塔，亦都係美國喺印太地區上面嘅一個 steadfast partner， 一個 堅定嘅盟友。 係啦，堅定盟友咁樣。所以咧，如果台灣係受到攻擊嘅話，就係代表 the world would lose one of the great champion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即係話全世界就會失去咗一個自由同埋民主嘅great champion， 所以點解啊？ 重要嘅支持者 係啦，重要支持者咁樣啦，所以就有必要同埋就話講話，如果台灣係真係被中國武力佔領咗嘅話，就會 prevent 咗，即係防止到美國通往呢一個關鍵 經濟盟友和關鍵市場的一個通道，即是印太地區，所以台灣是有需要將美國的防衛力量和台灣的防衛政策掛鈎。這個就是這份報告上面主要的內容。 我要講講大家怎樣去解即係詮釋呢份報告啦。第一樣嘢咧就係，如果美國覺得中國係冇條件或者冇一個動力去打台灣嘅話咧，事實上係唔會出現呢樣嘢嘅。呢個做法基於一個考慮，就係喺中國近期嗰個表現，似乎佢哋有咁嘅計劃去用武力去攻打台灣。這個是基於現在的估計去做這件事的，所以就要給了一個這樣的警告給中國 給北京，你不要做這件事，如果你做的話呢，美國有一個適當的反應在這裡，這個是其一。第二件事就是我們之前說過那個三個島鏈的概念， 是就是防止中國突破第一島鏈。這份報告我想它最大的意味就是，第一，將台灣納入去一個美國主導底下的集體安全體系裡面，第二就是要防止中國突破第一島鏈。 是啊， 因為都講到明就話是印太地區的 key， 台灣是印太地區的 key assets。 如果是第一島鏈的話呢，那個防衛那個即係負擔者當然首先是美國，但是不會唯一是美國， 日本， 因為第一道鏈都牽涉埋日本。 係啦，因為呢份報告裏呢一份法案裏面都寫到明，就話台灣的安全是關乎美國在印太地區裏面盟友的直接安全。咁印太地區裏面嘅直接盟友有邊個咧？咁第一個就係日本啦，第二個就會係南韓。 南韓咯， 係啦。 咁換言之呢件事咧，美國的國會就拉埋日本和南韓落水。 係啦，咁呢一份報告我諗咧，遲啲日本一定係會有所表態嘅，因為其實我哋喺上個月嘅節目裡面都講過，台灣係對於即係台灣嘅地緣政治嗰個意味係對日本有啲乜嘢嘅paramount， 有啲乜嘢嘅非常利害關係喺度，就係話台灣可以話係南侵日本嘅一個跳板，即係因為以前美國喺二次世界大戰同日本打仗嗰陣時都有一個跳島政策，係啦，咁台灣就係對於日本嚟講就係向南嘅門口，所以話如果台灣佢嗰、那個台灣的主權地位有變，又或者台灣如果個安全狀態有變的話，其實對於日本來說是有一個直接安全隱患在這 裡。我們傾了講了幾件事之後，我們做了一個總結。今天發生的時候有哪幾件事呢？第一件事就是這個美國的使館，中國在侯斯頓的使館它將要被封閉，那些人使館人員現在在燒文件。換言之，這個決定本身是相當倉促的， 絕對是。 事前中方是應該沒有收過任何有關這方面的訊息，即使他們情報都未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話就件事不會這麼倉促的。換言之，整件事本身現在是美國在做主導，就是看中國怎麼反應，中國反應快不快呢？我們可以從此去追溯究竟他知道這件事有多久。如果他的反應是很快的話，換言之他已經空有成竹，就會發生的事了。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上個禮拜，如果大家有留意的新聞，就是美國的司法部長 William Barr 他發表了一個演說，他說的就是中國在美國做了很多商業情報的搜集和滲透。他講這個說話沒有講到任何後續的 措施，但是這件事他上個禮拜的演說可以跟侯斯頓這件事作一個掛鈎，那個掛鈎日後會看到就是美國可能會拘捕一定數量的中國在美國的特工和情報人員，特別是商業秘密 的搜查，就是的情報人員。那這個商業秘密牽涉什麼呢？其中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嘅就係關乎美國今次對呢個武漢肺炎開發緊嘅疫苗嘅商業秘密。 呢個都係因為尋日都有新聞講話， 即係關於一個武漢肺炎疫苗開發嘅資料係不斷咁受到黑客攻擊咁樣，媒體嘅報道就係直指中國嘅黑客，係啦，咁所以啊，依家尤其是美國仲係即係深陷於一個武漢肺炎嘅侵擾情況下。咁呢啲新聞一定要報啦，同埋就話其實越早有疫苗，就係對於美國，因為美國人到依家都係唔肯戴口罩好多，所以喺控制呢個疫情方面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呢、一個阿拉巴馬州州長佢係告其他州咁、樣，因為告其他州點解咧？就係、好似告堪薩斯州就係、告佢。告堪薩斯州要mandate 一個即係強制民眾戴口罩。係啦，咁大家都係喺度咁樣 disbuild 緊，所以如果咁快有疫苗，咁快可以 contain 到呢一個疫情嘅話，對於美國嚟講係呢個先係最緊要。 同埋咧，邊個發最先發開發到個疫苗咧，就象徵咗佢喺世界嗰個科技上面嘅領導地位。咁而家係幾個國家爭緊嘅，第一個係美國，跟住係英國，英國牛津。第三個係中國， 俄羅斯都有。 俄羅斯 係啦，咁俄羅斯佢都係上個禮拜先出嘅呢單新聞，就係 RIA 出。RIA 佢就出一單新聞講話，我已經做緊臨床嘅測試啦。咁呢一個武漢肺炎疫苗 ，so far 係冇副作用。即係佢就話，哦，好彩係冇副作用咁樣，所以佢先報嘅。咁希望俄羅斯佢開發到啦。因為本身俄羅斯佢嗰、佢個科技係佢真係。非常之，我會話佢嘅醫療科技係真係唔差嘅，真 係佢其實唔差 嘅，真係唔差噶。佢啲醫療科技，尤其是啊，佢有一隻消毒藥水，我到依家我每次去俄羅斯我都會買，就叫 Mirametin。咁嗰隻消毒藥水係真係用喺你用喺隻眼、用喺你個鼻裏面都唔會揦，但係就係、佢係研發出嚟係俾以前啲人上太空用，因為上太空之後冇得沖涼噶嘛，就係、研發出嚟喺太空上面做消毒。咁呢一隻消毒藥水，因為佢噴落個鼻、噴落喉嚨嗰度都唔揦，唔會有酒精咁樣嘅話咧，咁所以喺俄羅斯都係非常之大賣。咁之前武漢肺炎大爆發嗰陣時咧，更加係禁止呢一款消毒藥水出口。 哦，你嗱得閒咧就整一兩個樣本上嚟俾介紹俾大家。 好， 睇下有啲咩機會，我哋大家可以大規模收購啊！好啦，嗱，我哋翻翻去成件事嗰個總結係咩咧？在呢個美國本土嗰個商業的情報的間諜活動入邊，中國有份，香港的問題形成中美衝突，台灣的問題更加是可能導致戰爭。而家我哋未講嘅咧，就是南海的問題。南海咧，要睇睇喺八月份的時候咧，中國在呢個海南島做嗰個演習，美國有啲咩反應？ 同埋亞細安嗰個亞視亞嗰啲國家，佢哋會唔會達成到一個共識，就係、喺南海政策上面嘅共識啦？係 啊。 咁依家越南同埋菲律賓咧，佢哋係越走越近，因為當然係因為呢兩個國家喺南海問題上面係有直接嘅可以講話國防危機啦。咁第二方面就話講翻菲律賓同埋越南啦，佢哋喺南海上面嗰啲資源都係對於依家。一個製造業從中國撤出去到呢一啲東盟國家裏面，咁樣係南海資源係對於呢啲國家嘅工業化係有非常之關鍵嘅作用。 因為嗰個涉及到亦都係出口個渠道啦。 係啊， 好啦，咁而家呢幾樣嘢，如果你綜合嚟睇咧，喺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引發一個極大嘅衝突喺度。咁我哋跟住去睇咧，就中國喺呢個問題上邊咧。佢有一個咩反應？舉個例子，譬如頭先我哋提到，佢要求呢個中國要求美國嘅喺武漢嘅使館立即撤走、立即封閉嘅話，呢個可能其中一個方法。但係對於香港人嚟講，最關要嘅就係中國係咪主動要求美國撤走香港嘅使館？主動撤走就唔係美國自己撤啦，係佢要你揸撤。咁呢幾日之內，其實我哋會睇到嗰、即係具體嘅趨勢。但是問題是什麼呢？現在不是只是美國在搞你嘛，英國給予香港300萬的 BNO 的持有人那個居英的權，中國有什麼的回應呢？換言之，這個回應是一系列的嘛，因為現在不是只是一個國家嘛， 你仲有其他國家去做呢樣嘢嘛？譬如話中止嗰個引渡條例，而家唔係淨係英國去做呢樣嘢，芬蘭都做喎。 係啊，而且歐洲國家都係今次呢個 Pompeo 佢依家就有一個 European trip 啦。其實依家 去丹麥。 係啦，咁其他外交界就喺外交界嘅眼中睇落去，今次 Pompeo 佢做嘅就係一個游說 trip 嚟嘅。 係啊，係一個連環合中嘅一個具體嘅操作嚟嘅。 係啊，咁呢個游說 trip 佢第一站就係去英國啦。咁去英國，我哋都知道佢Pompeo 佢係同 Boris Johnson 有見過面，同埋同 Rab 啊 Dominic Rab， 仲有呢一個羅冠聰， 同埋。彭定康 系啦， 咁仲有其他人嘅，其中一个即系最即系我哋都关注到就系英国嘅前保守党嘅一个要员，系极度反华嘅，咁嗰个影咗出晒声嘅，你应该 Hong Kong Watch 其中一个成员嚟嘅， 系啦， 好啦，嗱， 所以香港问题一定会系今次今次 Pompeo 喺英国系会涉猎到噶啦，咁其余同英国嘅问题都几得意，我觉得都系值得讲下嘅， 华为咧。 是啦，華為啦，今次即係 Pompeo 就講到非常之欣慰，好欣慰咁講話，唉，即係英國即係佢對華為有呢個政策唔俾要華為撤出咁樣 ，Pompeo 就話好欣慰。咁原來 Pompeo 佢都係今次同 Boris Johnson 傾緊一個 trade deal 嘅，就係講緊英國喺脱歐之後同美國嘅貿易協議。 咁如果美國唔撐英國咧，其實英國都幾大鑊嘅。 係啊，因為始終美國先啦，係英國嘅最大嘅經濟夥伴啦。佢哋有一樣嘢係好值得注意，就係講中國喺非洲嘅經濟勢力。佢哋就將非洲嗰個現況，即係講到明話係。Hazardous 啊！依家個現況係被中國咁經濟殖民緊，係啦。咁樣我諗可能啦，喺呢個即係英國脱歐之後，佢會喺非洲上邊對於中國嘅經濟擴張、經濟勢力擴張，係會有一個反制嘅政策，咁樣都係填補翻英國喺脱歐之後佢嗰個經濟損失嘅。 係啊，嗱咁跟住一間咧就William 咧同埋我都會講講就係嗰個 BNO 同埋嗰個喺埃塞俄比亞起個水爆問題啦。咁 BNO 個問題咧，其實應該大家年紀係齊睇嘅，就係咧如果香港出現大規模嘅移民啊、走佬啊 ，exodus 應該用 exodus 呢個字啊，即係出埃及記呢個字嘅話咧。咁香港嘅樓價會點樣呢？咁香港嘅樓價牽涉到咩利益呢？就係呢啲咁嘅太子黨啦、中資機構喺香港嘅買重嗰貨噶嘛。咁而家咧呢幾日咧，大家見到咧股市升到冚冚聲啦。咁係咩人做呢？咁係呢啲中資機構咧走落嚟呢個即係去頂住個市場，去頂住個市場啊嘛。咁呢鋪咧，如果係大冧市嘅話咧，咁最蝕底嗰個唔係香港人。最蝕底嗰個係中資機構。 係啊，其實呢兩日中環有啲人好忙，但我唔講點解啦，即係大家有朋友都可以問一下嘅。 係咪 ？OK， 咁嗱，你熄咗麥之後，你話俾我聽係點解 ？OK， 好 啦，咁跟住大家睇下一節啦。 好。